散。如果有一天你曾要还给我，我是否会借你 You love You lost all。 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是否会爱我依然。如果有一天你现在走了样，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这时代瞬间万变，还没爱像吃快餐一样方便，因为没有勇气相信永远，只好向你承诺我回忆珍惜眼前。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对我是否已心懒散。如果有一天你真要怀念我，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在走了样，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哦哦，如果不小心我们白头偕老，手机保佑我们恩爱依然。当我们烂掉了牙，花白了头发，让我当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如果有天我有了大肚腩，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这是来自阿牛的一首歌曲，出自他1998年个人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大肚腩》。啊，有没有发现身边的这个男生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好像会开始有大肚腩了，甚至他们自己也会自嘲说：“哎呀，年纪越来越大了，这个肚子呢也开始挺起来了。”好吧，为了自己的健康，开始健身起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陈冰，这是他为电视剧《大秦帝国之崛起》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崛起》。 风吹青草，白露成霜。如有佳人在水一方，渭水东去，君好的群雄逐 这是大秦帝国之崛起当中的主题曲，由陈斌所演唱的歌叫做崛起。那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一首很大气厚重的秦风歌曲啊，非常的契合电视剧的这个风格。那么从歌词到作曲，包括说陈斌的演唱，都非常的悠远沧桑，大气蓬勃。而陈斌在演唱当中呢，也是加入了很多自己的理解，包括说在咬字发音方面呢，也是非常的有特色，很有古韵的啊，这么一首悠远大气的歌。我们再来听到一首老歌吧，张学友和郑中基1996年郑中基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标题曲，叫做《左右为难》。 左手写他，右手写着爱，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我的决定会有怎样的伤害？面对着爱人和

欢迎回来，这里是慧声慧月，慧知幸福。这是孙燕姿在2001年《风筝》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叫做《绿光》。那其实孙燕姿是也很喜欢旅行的人啊。我们知道，在外旅行的时候，尤其是看到很新鲜的一些或者是很新奇的一些风景和画面的时候，往往会让人们心潮澎湃，而且会带来很多的灵感，不管说是文字方面的还是音乐方面的。孙燕姿呢，也是把她在旅行当中的一些灵感和构想用音乐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你会觉得好像声未动，心已远的印象。我们再来听到侧田在2017年带来的一首新的单曲《Heads Up, Phones Down》。 一切没变改，不需要感慨，来到这个熟悉舞台，即使没法改。不懂去转载，没有这网络的未来。而家将手机关掉信号，今晚你不再被烦恼。Show m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走走到这个空间 Tear it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Tear it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Keep your heads up, put your phones down 今晚要你走走到这个空间 Tear it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Tear it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Let me see them hips, show me how to bounceLet me see them hips, the way you move it round. Let me see them hips, show me how to bounce. Let me see them hips, the way you move it all around. 这么热爱他，不可放低吗？地老天荒也不放下。而家将手机关掉信号，今晚我不再被烦恼。走走到这个空间 Bear it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Bear it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Keep your heads up, put your phones down Come on, you let 走走到这个空间 Bear it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Bear it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不管喜与悲再不管欢与喜现在只想你走到这个空间 Bear it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Bear it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Keep your heads up, put your phones down 今晚要你走走到这个空间 Bear it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Bear it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Let me see them hits, show me how to bounceLet me see them hips, the way you move it round Let me see them hips, show me how to bounce Let me see them hips, the way you move it all around、 这是侧田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新歌，叫做 Heads Up, Phones Down、头抬起来，把手机放下。的确啊，就是现在你会发现生活在智能时代的人们总是离不开手机，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都能够看到很多人是低头看手机的，缺少面对面的交流。所以这样一首很酷的电子音乐，其实也是希望大家放下手机吧，抬起头，多看一看身边的人，多看一看周围这个很精彩很真实的世界。我们再来听到郭靖2009年在树上唱歌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蒙娜丽莎》。 我爱离开我，还没有调好时差。夜漫长，谁拉住我？

时间会特别喜欢蔡健雅的音乐，真的就是在她的歌曲当中会感觉到女性的很多魅力，那种独立那种有的时候一些娇嗔，但是有一些古灵精怪，然后又很坚强坚韧的那种感觉我真的会觉得说特别喜欢她的音乐。那刚才听到的是蔡健雅在2005年双栖动物这张专辑当中和孙燕姿合作的一首歌原点。爱情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时间之后最终还是回到原点，其实我想这个原点其实和起点已经是不太一样的，终归是有一些收获，终归是有一些回忆的。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杜德伟1996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叫做发现爱。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请让我有些决定成了你烦恼，你要了解并不是你追的我想逃，害怕自己会在一成不变之中绕，我曾以为自己能把一切都好，想起当时也许不能明白你的好，让自己随着随着一种感觉飘，生命之中总有一段时光在寻找，到最后发现你才是我最想要。 发现